个清静，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，夜冷风更清，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奇楼，我方向未能明。啊，不见朗月，到我迷头，只有星。啊，荒野路，伴我独行，是流萤。终步独行，沿途寂静，似只有呼吸声。缓步前往，决意走，企盖山径。荆棘苦中找到安静，踏过荒沟，我双脚是泥泞。满天星光，我不怕风正劲，满心是期望，过黑暗是黎明。啊，星也灿烂，伴我夜行，黑外影。啊，星光一路，风之雨轻轻停，带着热情，我要找理想，理想是和平。曾哪怕走，崎岖险境。无影，星光一路，风之雨轻轻停，带着热情，我要找理想，理想是和平。曾梦哪怕走崎岖险境，明日谁曝光。